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 你的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我们都会讲下，现在基督徒都面对很多挑战，面对社会问题、家庭的问题、各方面的东西，究竟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男性的基督徒，在现今这么混乱社会里面，其实可以担任什么角色呢？所以今天请来何牧师，又或者何牧师自己介绍自己先。 我就叫做何志地牧师，回到香港由1985年到现在、已经是去到退任了、现在我只是一个名称叫做创堂牧师、就变成都没有有什么特别东西要兼顾的某个情况， 都是很多东西人家教会或者其他方面都找你做顾问啊，请教 你聊聊天，聊聊天， 聊聊天。牧师先介绍你自己，你的成长背景有什么人影响到你很深的呢？又讲一下。 其实我即自小就是在荃湾长大的、在那个年代，即是1950几年、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都经历过即那时有些暴动、也都有些台风、也都是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变成我们都是很简朴的一些生活、你说在成长里面有些什么人影响我最深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小学四年班、其实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班主任，其实他只是教了我们一年、一年之后呢就他就退休了但是那一年呢，就是因为他很难得在那个年代呢、作为一个老师，他不只是单单即教，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些体罚的年代里面呢、他就真的很好、他真的很多的劝勉，很多的鼓励，很多的提醒，到今日我仲記得佢嗰時住邊度嘅，佢就住喺丹拿山，喺嗰個年代，當然而家丹拿山變曬啦，又變曬。咁、我哋嗰時住荃灣，要去丹拿山咧，哇，起碼都要2个钟头。 咁遠㗎？ 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嗰時候仍然都係有機會去探呢個老師，即係嗰時你知道我哋小學啫，咁啊即係去走去探呢個老師咧， 大家都好。 咁啊，但係因為佢真係好好，真係好好，所以佢係我第一個咧。所謂影響我最深，到今天我都沒辦法去忘記的。當然呢，去到中學呢，我就比較少一點的某個情況，因為那個時候可能即是青少年期啦。 那時候有沒有機會接觸基督教呢？ 有的，那個時候我是基督教學校的。但是呢，即係呢度講呢，即係都有啲羞家的，因為我就真係未試過聖經合格。 早期 嘅由中一 都好有趣啊， 到中六都未试过合格。 系、 咁，但系咧，去到中六咧，就可以话又有第二个人对我一啲嘅影响，就系、当时我哋嘅圣经老师。但佢对我影响系咩咧？即系其实我哋嗰时嗰班人咧，仲系好曳嘅。 系， 即系佢教书，咪佢喺度教书，我哋下边做功课啊。其实系唔理佢嘅，咁但系佢就唔理我哋，佢又不断讲，不断讲，不断讲。咁你话？在那一年呢，有没有影响呢？我们可以说没有的，因为他都不睬他。但经过三年之后呢，到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就回望回、原来那一年呢、就很奇妙。你问我为什么我都不知道的、 即听了很多了。 是的，原来听了很多。虽然我在这里做功课，即是在这里不理他， 明白。 但他就很自然就影响了我们某些的、一些的信仰的根基。 明白。 于是呢，去到读大学那时候呢，咁就信耶稣啦。信耶稣就係好特别嘅，亦都係有一位同学，咁其实喺信仰里边佢对我係一个可以话一个影响。咁佢係一个读理科嘅人嚟嘅，咁但係佢係好爱主嘅，喺嗰个年代。咁而家后嚟佢都做咗牧师嘅，同我而家同一时间退休。咁所以变咗他在信仰里面作为一个平辈，一个贫辈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明白。 当然到后期我真的做传道人了、或者准备做传道人了，其实有一对西国的宣教士、就 Mr. and Mrs. Rowe、 OWE。咁这一对加拿大的西教士呢、哇他们的生命是到今日即是有时候我都会讲起他们都有很多的感触、就因为他们真的很爱中国人。他是西方人，他有两个女儿是死在中国。因为那时候仲穷嘛。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这样有任何的埋怨中国，也都没有埋怨上帝。去到我结婚那天，他仍然成为了即是师母，即是拖他出来。即係嗰個所謂爸爸，嗰個爸爸，即係喺某程度都係個爸爸嚟。咁所以佢係可以話對我哋兩個喺全時間侍奉嘅起步嘅，哇好大嘅影響。加埋佢哋夫妻之間嘅關係係好，真係好親密。即係見到佢哋已經80歲、80幾歲，哇仍然都係彼此嗰種嘅相愛啊！特別嗰個 Mr. Rowe 望住太太係已經係老人痴呆症。但他仍然是由朝到晚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煮三餐洗衣烫衣，但他还回办公室去看所有宣教士的祈祷信，然后写一个简报、或者简单的一张单张是寄给人为这些宣教士祈祷。所以他其实他的榜样对我其实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当时你又怎样去成立即是同福呢？ 讲起同福呢就是也都很得意的，因为我85年回香港。 是。 那我为什么要回香港呢？其实很多人都未必一定知道的。就是因为我纯粹因为97回归回香港。因为在1983年、84年呢。 你当时去哪个国家？ 那时候我台湾。是台湾。那我在83、84年呢就知道香港有中英的联合声明啦。那我发觉咦 ,97会回归喎，咁样。咁於是就諗啦，咁我哋喺台湾学普通话。其实都係一个机会，如果返返香港咁咪能够见证回归嗰种嘅嗰种经历都几得意。咁於是就85年返嚟。咁但係当我哋85年返嚟呢，其实喺86、87呢正直係好多牧师离开咗香港。因为嗰时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即系讲个回归之后，即系中国会点啊？对宗教信仰会点啊？咁啊，但系我翻咗嚟之后，我就喺一间叫做广福堂侍奉嘅。咁开咗大概九个月到，我就加入呢间教会。咁但系好快咧，咁嗰个主任牧师又去咗美国，于是我就好自然就做咗主任牧师。咁可以话主任传道嘅嗰时候啫。咁做咗7年之后咧，我就觉得教会都慢慢人多一啲，咁去咁于是我就决定开一间分堂啦，咁就开始同福，就1991年嘅8月4号。 或者我哋又可以睇啲相片啦。我头先你哋一路都讲啦，听咗好多古仔啦，又讲下你嗰个经历。 你呢一张就系我哋开堂嘅我讲到嘅样啊， 好后生 啊，即系85年吓。 系好啦，下一张又睇下。 下一張嗱，依個係我家庭咧。咁當然我個女係89年先出世嘅，依張相已經當然大個咗啦，讀緊中學啦。咁但係我同師母咧，而家就仍然做緊好多即係家庭啊、婚姻啊、親子嘅工作嘅。 嗰時係咪肥啲嘅？你 係嗰時我最肥嘅，嗰時係最肥嘅。 好似好唔似 嗰時係全盛時期最肥 的。個樣似唔似嘅樣？好啦，跟住下一張相片啦。 咁呢度咧就係我哋開咗同福之後，大概7年到咧。咁神俾我哋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就买咗以前嘅新都戏院，咁而家就改装成一个咁嘅样嘅入口啦，咁样。 咁我哋讲下咧，其实当时咧，嗱，你个信仰咧，我哋个信仰都知道，但系当时有好多人批评，哇，觉得同福咧好似灵恩派， 系 好多人攻击，就话啊，点解呢间教会同博道会咁唔同嘅咧？咁就好多人都有讲过呢样嘢。咁我都系参观，特登当时我唔系翻呢间嘅，系睇到，咦，系咪即系我又唔觉得？即所謂啲人，因為我有翻開，我都有翻過靈恩派嘅，我就唔覺得佢哋講到咁樣啦。當然， 其實有好即係好得意嘅。去到1997年咧，咁啊政治係回歸啦。咁啊，其實大家嘅焦點咧，都係擺喺回歸度嘅。咁但係喺嗰一年咧，咁我哋教會就好奇妙，咁啊好突然嘅。就教会的祈祷会呢，就忽然之间 有医治， 很多人回来，当时都没有医治的，当时有很多人回来。 一般嚟讲到今日为止咧，坦白讲，仍然都有好多教会嘅祈祷会咧系冇人翻噶，即系唔敢话，即系好少人翻啦，唔敢话冇人翻啦，系嘅，即系。 我明 嘅。咁但系咧，但系嗰时咧，我哋百几人教会，咁有时系卅几人、四十几人，亦都试过九十几人翻教会嘅祈祷会，而且最特别咧，嗰啲信徒嘅祈完祷系唔走嘅，譬如去到九点半，咁大家散饼啦，或者散饼。啊！佢哋话夜晚唔走嘅，咁继续祈。佢反而同我讲：，佢牧师啊，如果你攰啦，你翻去先啦。咁我哋熄灯啦，我哋关晒啲嘢得噶啦。咁因为嗰时好简单嘛，熄灯点咪咁啊咁耐。咁啊系好好好特别。咁当时我都觉得好奇怪。咁去到第二年啦，嗱，头先你讲啲嘢啱啊。去到第二年，经过一年嘅所谓祷告嘅复兴啊，我哋用呢个复兴嘅字，即系多人翻啊，多人翻啊咁样。咁去到九八年咧。啊，好得意，就睇到好多嘅人嘅，无论系心灵嗰种嘅安慰。我哋见过有一对夫妇准备去自杀嘅个太太。 哦， 但系佢忽然之间啊，佢好似感受到一啲嘅嘢嗱，咁有啲嘢，我都唔知咩嘢。咁啊，好似可能听到声音啦，就话你唔好自杀啦，不如去埋。今晚有个聚会，咁当然当时有个公开聚会嘅，佢系去埋今晚咧，就算死咧都唔使等，等多日都冇所谓啊咁样。啊，点知嗰晚咧佢去咗一个聚会，咁嗰个聚会就系好似你所描述嘅，系比较灵恩嘅个聚会。啊，点知佢去完之后咧，打消晒呢个自杀念头，同丈夫和好如初，啊，好奇妙。咁到我哋教会嘅祈祷会里边又开始啦，一年之后。啲男士系即系啲弟兄咧，通常啲男人唔讲嘢噶嘛， 系啊啱啊。 咁啊，呢啲男人咧又话边个高啲，边个低啲，即系你知喺边度翻工都有啲嘢噶嘛，有啲嘅身份象征噶嘛。咁啊，我见到有两个男士，哇，可以喺祈祷会嗰边彼此认罪。咁认咩罪咧？就话以前我睇你唔顺眼嘅，知唔知啊？不过而家喺主嗰边。而家同你一齐啦，咁样咁又系坦诚嘅， 系 咁我又见到两个医生，大家都系中环嗱，其实都系咁高咁大啦，咁样，因为医生会起嚟就讲，佢话弟兄，以前咧我同你竞争嘅， 系， 但系而家我想同你一齐做弟兄，同心喺中环去医病，嗱，即系嗰啲境况咧，我做咗八年啦，嗰时差唔多八九年啦，做咗牧师，哇，都未见过，咁我话，咦，我又冇乜改变，我都系咁样讲，咁样讲到，咁但系，咦，点解啲人会咁样改变咧？如是者，我就开始去探讨，我自己探讨，就话究竟乜嘢影响佢哋？咁但系当我一探讨咧，咁我自己有啲经历，就系我自己都经历到喺我哋属灵嘅即系名词咧，就系我经历到圣灵充满，跟住我又讲方言啦， 冇错， 跟住就好有感动去传福音，咁就系因为咁样咧。教会就被出边啲人就话我哋灵恩派 系啦，因为灵恩派咧，大家未基督徒咧唔信，冇信嗰啲未必知咩叫灵恩派嘅。灵恩派咧系懂得，即系圣灵被圣灵充满 啦， 即系 讲方言啦， 有啲人会播方言啦。 咁 一般人唔明点解会咁噶，因为我都有接触好多灵恩派嘅人，所以我就知道冇乜嘢对我嚟讲 系冇乜嘢噶。 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你系异端，或者系觉得有问题嘅咁样。 咁甚至我哋见到真系有医治，即系我哋唔系有心，我哋冇话有心，不过只系觉得啊祈祷啊祈祷啊。咁啊每一年嘅圣灵降临节咧，我哋开始有啲嘅有啲聚会嘅，以前就冇嘅。咁开始有啲聚会，哇！真系见到喺圣灵降临节嘅聚会咧，有时见到人真系经历到上帝好多嘅触摸，咁然后开始传福音，开始传福音，就跟住就买到头先嗰个戏院啦。咁跟住由百几人咧去到五百几人咧，去到入咗依间教戏院之后，所谓戏院啦，即系咁五百几人啦。咁如是者，几年之后又 不断增加， 去到差唔多几千人， 仲要再买啲地方啊， 系再租地方，再买地方，咁啊都去咗几千人。咁你问我，其实我都到今日我都未必明系点解。唯一嘅明白就系信徒生命改变。信徒生命改变其实就系对我哋嚟讲系圣灵嘅工作。如是者就嗰几年咧，就好多人就界定我哋就系灵恩派。 冇错。 其实有时候我都有少冤枉嘅，即系如果用今日嚟讲，我觉得系 又话要排咗你哋出去啊咁 样。系啊，即系其实有少冤枉。不过我又唔否定。我哋教会系对圣灵嘅工作， 是强调的、 嗯、 对圣灵的恩赐是强调的、 嗯、 我们亦都承认所有恩赐呢今天仍然都有， 是，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特别呢同福呢就是往后当圣灵充满经历增长之后、 嗯、 我们就开始看到贫穷人需要， 没错，即所以你做到社区工作 的东西就开始去这样、嗯啊、究竟全香港，我们说当时说全香港啊、嗯、哪里是最穷呢， 嗯，有深水埗啦， 是啦，深水埗啦，官柴湾啦， 系啊，冇错噶， 秀茂坪啦，东涌啦、啊，屯门啦、啊，屯门特别宝田村啦、啊， 冇错。 咁、嗯、我哋做咗啲研究咧，就觉得啊，依最穷喎、啊，咁咁于是咧，我哋就决定咧去做一啲嘅社区关怀， 嗯，即系 outreach 出嚟 ，outreach 系啦，咁开始去做一啲嘉年华会啊， 嗯， 请食饭啊，咁、嗯、啊带佢哋去会展， 嗯， 圣诞节前夕。俾佢哋玩啊，即系免费嘅，全部免费。咁啊，咁啊，开始就接触到一班嘅街坊。 嗯。 而呢班街坊又好接纳我哋，因为我觉得佢哋唔系为净系为食嘅。 当然啦。 即系一个各种情，开始觉得情。 嗯 咁我仲记得屯门咧，就系、是、有一次我哋第一次去屯门搞一啲嘅嘉年华会。 系。 咁我哋话唔收钱咧，就唔系咁好嘅、 嗯， 不过收十蚊。 嗯。 十蚊啊，就同啲街坊讲，嗱，你俾十蚊，担保咩咧？有一餐飯食，有一件電器新嘅新嘅， 哇咁好啊！ 仲有一件文具，仲、嗯、有一對鞋，四、嗯、樣嘢新嘅、嗯，全部新嘅，你自己揀咁啊！咁啊，梗係啲街坊唔信啦、 啊，係咯， 中國人一句説話，即係 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係 啦，你講得絕對啱。 係啦， 咁但係都有五百幾人信喎，冇人信，咁佢哋信啦，咁啊十蚊啫，咁啊十蚊，咁嚟咗之後，真係大包細包。攞翻去街坊，攞翻去自己屋企付嘅。 系， 我话咩真噶？ 跟住啲人 想涌过嚟噶。 嗯， 我话冇喎，因为今日我哋 就系 咁 多， 俾咁多。今日我下回请做嘅。咁、 嗯、 第二年，第二年就我哋扩充咗个数额，就俾大概一千人到嘅咁。咁、 嗯、 如是者，我就做咗几年呢啲嘅工作、嗯，就开始开教会嘅。 嗯， 所以我都带啲图画俾大家睇下。 我哋睇啲相。 啊，当时我哋做啲乜嘢咧？咁样。即係譬如話，我哋會去到唔同嘅街坊咧、嗯，去做啲祝福嘅一啲嘅敬拜啦。咁啊，呢、這個十字架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十字架、嗯、其實當時我係變魔術喎、 哦， 即係變魔術用個十字架嚟變魔術，等佢哋最尾即係信耶穌，即係唔好淨係一講到誒講福音，佢都唔明啦，係咪？咁啊，我哋開始有啲年宵啦，咁、 嗯、 下一張相就有少少年宵攤位啦。咁我哋做到而家仲喺做嘅，十幾年做到而家啦。咁然後就喺屯門咧就開分堂啦。咁下一張就係、是、當時我就著住 I Love 屯門，咁啊，咁亦都喺屯門裏邊亦都建立教會。咁、 嗯、 我哋喺柴灣、喺屯門、喺喺觀塘，亦都喺東涌，後嚟喺深水埗，亦都開咗分堂啦、 嗯。 就因為我哋覺得呢啲係最窮嘅地方。 咁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啦。 嗱，下將我哋舞堂嘅中間喺裏邊啦，咁啊，依個已經我瘦咗喎， 你見到 我 即係 由初全盛時期到而家已經瘦咗好多，咁依個係教會嘅內即係入邊嘅嗰個地即係地面嗰度嘅咁樣，就依度入去教會崇拜嘅地方。 係，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下一張就睇下我講到啦，因為我哋講到咧，其實我哋都有擺上網嘅，咁啊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apps 啦，自己嘅 website 啦，咁亦都希望係接觸到 多啲人 唔同嘅人啦。咁、我哋其實接觸到去到邊度咧？有加拿大啦、美國啦，同、埋最遠咧，我諗都未諗過，就係、是、中東。 嗯， 咁可能有啲香港宣教士， 冇錯， 當然唔會係中東啲人聽我哋講到，因為 佢哋 唔明，佢哋唔明，咁所以變咗我有時我收到，咦？中東我冇由中東喎，真係，但係都有啲可能有啲香港人，我哋唔知道，因為依啲地方你唔可以講啊，你喺邊度咯？其實我真係唔知嘅，所以變咗我覺得啊，都係一個祝福到即係唔同社區或者唔同國籍或者甚至唔同國家識聽廣東話嘅一啲嘅對象。 嗯，咁、下一張就睇下啦。 嗱，下一張就其實亦都好開心，就係、是、我女啦，咁啊，亦都係有一次生日會啦，咁啊，佢哋喺個。surprise 嚟嘅，我唔知嘅。佢、做咗一個咁嘅一個禮物送俾我，咁啊，而佢係夾定咗我哋教會啲童工嘅，即係完咗祈禱會，我仲記得嗰晚祈禱會，咁啊，佢哋唔俾我走喎。佢話：唉、哎，唔好走住啊，唔好走住，我帶你去個地方啊。咁我去邊度？我咩事啊？咁啊，佢帶咗去一個房間，佢就話：誒、哎，就原來師母喺度，我女喺度。咁、有個蛋糕啊，有個咁嘅禮物。 公仔 嚇。係啊，咁啊，亦都係童工，亦都同我一齊開心啊，即係過生日咁樣。 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咁下一張亦都係我同師母喺某一 食 蛋糕啊，有嘢即係亦都係佢哋，即係亦都係唔知幫我慶祝唔知邊一年生日定係我咩咧？定係我退任啊？係好似退任啊！退任啊，即係食一個蛋糕。退任啊，係啊係。 咁啊，覺得又都介紹係太太，你太太都係一個搞好多咧，即係家庭啊， 係啊係啊， 處理嘅事件嘅一個，即係好似社工嗰類啦，咁樣等大家認識一下，因為其實佢有個中心嘅。 啊，其實佢又好笑嘅，即係有時成日都問個女。問阿媽，你知有時做女要寫阿媽做乜嘢噶嘛？係係係。咁啊，嗰時佢問阿媽，佢阿媽你究竟做乜嘢㗎咁啊？即係佢問我就知啦，我牧師啊嘛。咁啊，其實師母就嘅工作就比較闊嘅，因為佢有一個機構，佢做家庭發展基金啦。咁呢個機構咧就開始做好多嘅親子嘅講座啦，咁去到好多學校啊， 有輔導啦， 去到好多嘅以前有輔導，而家都少咗，因為時間同埋人手嘅問題，佢都轉介嗱，佢有啲 partner 嘅，有轉介，咁啊佢就去學校啊，去啲嘅公司培訓，因為而家好多嘅大公司咧，其實都開始對啲員工啊，一啲福利啊，就希望能夠講下親子啊，講下一啲夫婦關係啊。咁我同太太就好多時就會講下啲親子啊，講一啲嘅爸爸啊，講一啲媽媽啊，講下夫妻關係啊。咁有我哋過去幾年都去美加啊、澳洲啊，去不同嘅地方去開啲講座。所以變咗，當然佢未退休，係我退休啫，即係我退任啫。咁佢年紀細過我多噶嘛，咁所以變咗佢未退任，咪以至到而家就同佢多講多啲呢啲嘅題目啊。咁所以佢又寫好多書啦，咁啊， 都有個電台節目啦， 有個電台節目咧，喺加拿大嘅，喺 Vancouver 有個電台節目啦。香港就間唔中啦，有時會上電台講啲嘢啦。不過佢就喺教育界咧係比較多啲人。即是接觸的、即是因為他在政府裏面很多不同教育的委員會、都有給意見， 是 即是將一些、圖書館擺什麼書啊，他都給很多意見的、 好，那我們下一張去看看啦。 這張就 是我都希望能夠，即是我們教會有一個同福聖經學院、這張相就是有一屆的畢業禮，因為我是院長、所以都要做一些即是好像自己都畢業的畢業袍的這樣。咁當然再下一張仲即係都特別嘅，都特別嘅。咁依家就同太太而家近代嘅，即係而家依近照啦。咁下一張就喺一間學校裏邊，我同喺一間學校，即係小學，就係女拔萃。咁我同師母一齊講家庭、講婚姻，亦都講親子。咁再下一張咧，就係我真係攞到個博士學位啦。即係頭先嗰張就仲未畢業嘅，咁依張真係畢業啦。咁喺畢業之後咧，咁我同師母咁教會亦都俾我一個鼓勵，就係做咗個 backdrop 係有一次嘅聚會，就做下一張相就係、是、啊依、這個唔係喎，依、這個係唔記得咗添，依、這個就係我同幾個牧師啦，咁有個樂隊嘅，咁表演呢個係麥花臣啦，咁唱歌，咁喺支結病就咁嘅樣，咁我有獨唱啦，亦都同師母唱啦，亦都我哋五個人唱啦，咁其實今年都有啊，今年喺十月，我哋都會再喺麥花臣再有呢啲嘅即 係 唱歌，有遲啲宣傳下，即係咁咪都好感恩嘅。咁咪最尾一張就應該我記得係啦，呢、這個就係再創高峰啦，就亦都係教會即係俾我一個 backdrop。咁咪特別即係鼓勵我啦。佢話就算我退任。 咁樣 係啦，另外另一個新嘅高峰咁樣。 嗱呢啲咧問題咧叫做輕鬆啲咧，跟住咧我就會問多啲比較嚴肅啲問題，因為咧其實咧亦都接連連三咧有好多人咧嘅訪問過你，但亦都有好多挑戰對你嘅評價，就係而家你面對啲亂世啦。當時你講就話有人訪問過你，好似蘋果啦，就話你間教會就對正正就係維多利亞啦。咁咧就你每年都會見到六四。咁咧你曾經亦都參加到嗰年。但咧你之後就唔參加啦，就係要專心禱告。這個、呢一個我哋都想問，係咪因為而家教會好多時都相信咧，即係嗰樣嘢就係相信一個命定論，就係話咧，唔係叫命定咧，另一個論咧就話其實咧點做咧，而家政治好敗壞噶啦，不如咧就將就算你點改咧。都未必改到係好理想，不如專心禱告啦。係咪你都係認同呢一個諗法咧？ 其實喺末世嚟講咧，其實真係喺神學上邊仍然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觀點嘅。 冇錯。 咁但係中國人，即係我會講華人咧嘅教會咧，比較上係受 在當時講比較受一個時代論的影響。 係啦，時代論冇錯。 咁時代論咧就係、是、比較上係覺得呢個世界你只會越嚟越唔好㗎。咁啊，咁的而且確，如果睇翻聖經咧，咁又真係睇得到將來嘅災難係真係好多、 嗯， 因為耶穌話啊嘛，即係末世會有好多戰爭、好多嘅災難、好多嘅即係飢餓、好多嘅饑荒、好多嘅、嗯、即係人會死好多，魚又會死好多， 嗯、 即係動物又死好多，所以變咗。某個情況我們又不敢說末世是不是真的即是越來越差、 嗯、 但聖經真的又好像給我們一個感覺是越來越多災難、 嗯、也有人批評就說、啊、這個是落空了一直都說就是末世論怎樣樣但一直都沒有啊沒有來啊但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叫人可能好去祈禱祈禱但現在的社會是越變越差那些人就覺得這件事會不會跟現實上很有脫離的關係呢、 啊、我的觀點就是這樣我的觀點就是說當然我們不能夠不信聖經、 嗯、 聖經就說將來一定有戰爭、 嗯、 將來一定饑荒一定有地震的而且確現在地震真的越來越 多 頻繁、 嗯、 我的觀點就是其實我不知道末世是何時所以當我不知道末世是何時我就不會當我已經覺得已經是末世了、 嗯、 來到去過我的生活我仍然深信聖經有一句說話很重要它是福音要傳遍地極然后没记错在这 里。 就是说福音一定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之后、 嗯、 然后先真的末世。但是今天福音去到哪里其实没人知道。 嗯、 即虽然有些人研究的就是说还有几千种语言的地方没福音。哇几千种语言那么有排做啊是不是这样说、嗯、但是我觉得我又不理这些的。我就觉得只要做好我自己先。 嗯、 在一个城市我都希望我做好我的角色，我都鼓励我的女儿，我的女婿，我说你的工作你要做得最好、 嗯、 世界越来越差不是我们控制、 嗯、 我的责任就是我做好我自己的榜样，我做好我自己的工作，譬如说刚才你说没错，我是很着重传福音、 嗯、 因为我着重传福音不是因为我否定这个社会 的情况，而是我觉得啊！如果轉變人的心，其實很重要。 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好多年輕人就覺得好離地啊嘛！呢樣嘢，因為點解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個社會越嚟越變差啦，即係佢連生活都好多問題，好似而家嚟咁老人家啦，嚇、啊、連攞綜援都好多要求，叫佢60歲出嚟再做嘢。當然佢可能想出嚟做嘢，但有冇人請？ 請係啱 一個問題嘛。第二樣嘢就係、是、可能而家連醫院大家去到，我都有探醫院嘅人，最近真係塞曬。 係明白。 咁其實。我哋嗰個社會點解會咁咧？好似好唔平衡。就算住屋，大家香港人都知嘅，你可能真係唔食飯、唔使錢，去儲足20年，你先可能買到樓。 啱啱啱。 呢個係唔合理，令到啲人嘅變化好大。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又填海啦，又話搞好多嘢，個社會人哋係唔平安啊！而家係年輕人覺得係無力感、唔平安。甚至你講啦，你話當時有人會批評你就係你話六四啊嘛，報章講嘅唔係全面睇收曬，但係我哋明明喺報章。 睇到啊嘛， 係殺到人，咁你點解釋咧？當時有好多人批評你，亦都寫信即係抨擊你咧。呢樣嘢就 嗱，對我嚟講咧，我就覺得即係因為嗰個事實同埋真正嘅事實、 嗯， 其實可能中間都有少少嘅 差異 差異喺度。即係當然我哋喺六四真係六四嗰幾個月咧、 嗯， 我諗全香港大家都好傷心。 嗯、 但坦白講，我都記得六四嗰日星期日， 係 我翻到去。点讲到 咧？落得好大雨系咪？ 点讲到咧、 嗯？ 你根本讲唔到道， 嗯、 即系明白嘅。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只系去讲呢个世界系唔好唔好唔好。但另一方面，我哋自己又唔去做应该做嘅一部分嘅责任、 嗯， 或者做应该做嘅一个工作。其实呢个社会， 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当时啲人就会问：我哋可以做啲咩？面对咁强大嘅政权，我哋有咩能力做咧？我又冇刀枪，又冇成，我哋唔可以同佢打噶嘛？ 系嘅，嗱，就因为你讲得啱。嗱、 嗯， 我哋真系唔可以同佢打。 嗯， 用人嚟讲冇得打。 嗯， 嗱，好坦白讲，强如而家美国， 冇错， 佢、嗯、都唔够胆喐打你噶，佢都唔敢。咁、嗯、但系我觉得人好得意，人嘅生命改变之后咧，佢就会去改变别人嘅生命。 系， 即系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如果改变一个人，然后两个人改变四个人，四个人就改变八个人。 嗯、 始终在那个企嗰、那个唔知咩级数啊，唔知几个级数啊，唔知咩，唔记得咗啊。即系咁啊，即系加上去嘅，就系、是、始终有一日，我仍然深信，有一日、嗯、香港呢个城市系会改变。 改變到乜嘢咧？我唔敢講，我唔敢講。不過咧，我仍然深信呢個改變，我有呢個責任，我有責任。所以我話我傳福音，唔代表我對政治或者對政府冇意見嘅。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我冇意見，其實我唔係冇意見。 因為你都接觸過， 係 或者點啊？你講過。 但係因為咧，我自己都希望我自己希望咧，真係去俾一啲有建設性嘅意見。對我嚟講。 是 即係無論係即係嗰時六四又好， 後嚟 雨傘運動又好，到今日都好嘅。我仍然都係希望我自己咧係可以去點講咧，去有機會同政府講嘢。 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再講多啲呢一方面。我哋包括係講雨傘運動啦，而家男女嘅平權嘅問題啦，同性戀啦，甚至係即係女性受騷擾 Me Too 嘅活動啦，係咪？咁翻嚟再講下呢啲題目。